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林海与范宗沛合作的音乐专辑《故事》，曲目有《迷恋红色》《东阳》《舞》《欲望的声音》《杨柳》《香水》《云端》《雨》《城南夜》《戏》。 Thank you.